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心读报要认真，回馈听众情意深，听完节目才安枕，话里话外改时辰。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原来是午间，今后是晚间的读报节目。我是主持人立新。这一上来这交代这个过程啊，咱这个节目买卖字号还挺复杂。为什么呢？有原因。因为这个2021年到这一年话里话外还是午间读报。那么赶到2022年呢，就是晚间读报了。所以得多说两句。晚间读报呢是改到了晚上的9:10到9:40这个时间段呢，我觉得当然跟这个午间呢可能听众群啊，就是关注这节目的人群不太一样，也未准应该也有朋友打午间一直跟着咱们这读报到了晚间，这个我是特别的要感谢。那么您这个听节目呢，甭管是午间是晚间，都可以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直接的方便的快捷的就点击一下屏幕，这就能够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当然也包括读报了。而且呢这个读报呢甭管是2021年还是2022年这一上来交代这个背景就跟绕口令似的，甭管什么时候吧，在听听 FM 上头都有话里话外聊天室。聊天室这您记住啊，周一到周五如果没旁的事情，咱们这个直播的时候这聊天室就开开了开开之后呢大家都可以进来，这是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平时呢很多的朋友到了中午的时候都爱进来，晚上我认为更得聊晚上吗？是吧？对对对，中午是午间，晚上那个聊天就是夜话了。欢迎您特别的欢迎对，这个另外呢，如果您要是方便顺手拿这微信呢，就把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就关注了。这个前头的背景跟您大概的交代清楚之后呢。咱得说到说是今天的跟各位聊点什么。我是想赶到这个年终岁尾又是除旧布新，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候。咱们可以这样，因为这个跟您说清楚，咱们今天的节目是录播的那既然是录播的话呢，那您就不用参与这聊天室了对，但是您可以听，而且今天这个听我觉得甭管是午间是晚间，今儿这话题都特别的合适，特别适合各位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它关于的是吃，民以食为天那个中午吃这叫午饭，晚上呢晚饭呢9点多钟呢夜宵对，都可以。今天呢咱们特为请到的嘉宾朋友也是以往经常参与节目的杜伟杜老师。老师您好。 您好。 这个为什么称您为老师呢？这是有原因的。您要说别的，说这个咱们这个科研呢或者是这个什么航天医疗这我就不能这个称您为老师了。对，但是呢如果说到饮食这里头也不能说，如果说到吃，好像杜老师多爱吃似的 说到饮食啊，杜老师确实对我而言，人家是专业，本身做餐饮工作的 对， 他也懂这个。杜老师呢，早前就跟我说过，哎，哪天啊，咱们说到这个苍蝇馆子，这有学问，是吧？这个苍蝇馆子这个说法呢，杜老师，我要是在您这儿卖派啊， 您说， 好像是四川成都那边， 哎，对。没错 啊，那地方人就爱这么说。 哎，对 啊， 从那儿兴起来的。 哎， 对，从那儿兴出来的。 哎，对，但是呢，这您要是像咱们北方人一听，哎呦，好像这有点膈应似的，这怎么还饭馆还弄苍蝇啊？他是意思不是那个？ 对 啊， 就是说它小。 哎，对，小。 这是一个褒义词， 褒义词， 对， 那么要这样的话呢，那咱就干脆就听这个杜老师给各位说道啊，这个苍蝇馆子的这个美好回忆， 好， 生活的社会的烟火之气， 哎，今天呢、 啊、 跟张老师呢， 哎，别，您别客气啊，您还是您老师， 别 啊， 在这个节目里呢，跟大家呢分享一下我的记忆里头的北京的。这一些苍蝇小馆，咱们先说说呢现在的，因为现在呢好像从这个手机上网上啊，这俩字还是挺时兴的，是这好像有点网红的意思，一说苍蝇小馆，特别是到大众点评里头你一找啊有很多，但是在我印象当中啊，最近我去了一家给我印象挺深的 啊， 咱们不说具体地方，因为免去那个广告之嫌嘛。 哎，对， 所以呢，咱们就是呢 啊， 说这个吃儿。 对，但是我这儿拦您一句啊， 您说， 人要是到了四川的，那叫苍蝇馆子，苍蝇馆子，但是在北京呢，北京人一般不这么叫， 对， 就叫小饭馆。 对， 啊， 而且很接地气， 很接地啊。 对，这些东西地方都是很接地气的 啊。那您给说说吧。 哎，我说这个呢，在南城天桥一带这边。有一个烧饼夹肉 哦， 我老听，那天啊我就去，到进去一去啊，哎，还真是不错。从他的这个的菜单子上啊，有很多都是老北京啊一些爱吃的这些小菜，你比如像什么麻豆腐呀，什么炸灌肠啊，等等这些，他最拿手的是个。炖肘子 啊， 哎，还基本上都是前肘 啊， 哎， 哎呦，这您内行，我要去吃，我都看不出来 啊。它前肘 啊， 炖的呢很烂，然后呢，它现场呢给你呢有火烧，然后还有现场的家常饼，烙完了以后，要家常饼配上这个炖火烧，你再来个小素菜， 别炖火烧， 炖 肘子， 对，炖肘子，炖肘子，你再来上个素菜 啊， 哎，那是相当好。 就是 那天我在那儿尝了尝，哎，那皮那肉，说实话，真是烂乎，而且它首先味道特别好，哎，味道特别好，这个小馆我说了，如果是，而且人一到中午吧。还得有站着在那等座的，他就本身地方就不大，有那么十来张桌子，哎，然后呢，去的呢，我看了看，也是居这个周围啊，这些居民啊，还有周围在这些工作的、这些中午啊，到那儿吃饭去，价钱不是很贵，但是味道特别好，我觉得像这样的小馆儿，哎呀，值得推崇，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您记着不记着，原来在新街口那边有个小碗牛肉， 哦，这个我还真没去过， 哎， 啊， 那个好像打90年代吧，就兴起来了，那个也是从一个小馆子开始，最早呢大冬天的3、9天就在露天， 嘿， 就是那个一个小道，然后这个露天呢树巷的两边。全都是那个折叠小圆桌，小方凳，进去哈、啊。那会儿号称的什么开着车的，拿着大哥大。你想90年代 啊， 那个时候 上个世纪90年代， 对，都上那儿耗这口小碗牛肉。然后他就是最后就是，牛肉汤，这个就是等于是 下面 汤面 啊，下面条。 哎，汤面、啊、然后你把小碗牛肉吃不了的你往这里一倒， 嗯， 哎，下他这一碗面条吃的挺好， 嗯， 哎，咱也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对咱们老百姓来讲，这都是一个，我觉着是一个挺美好的回忆， 真是 是、 嗯、 现在吧你也这个地儿还有，当然人买卖也做大了 哦， 咱可是呢、 这个北京的餐饮行业买卖做大的象征着过去啊，叫起楼， 哎，对，他倒没起楼，但是一个大屋子也是天天吃饭的时候也满满样样的 啊， 去晚了就排队 啊，就是啊， 可是怎么呀跟原来那个味道啊就觉得有点不老一样的， 嗯嗯， 因为我90年代初我就吃过， 嗯， 而且经常吃，现在也去吃，好像就也可能是咱们这口味的问题， 嗯， 可能现在社会好了，咱们生活也都幸福了，越吃越好， 嗯， 可能这口馋了，有没有这种现象？人家可能还是那个味道，可是咱们吃着呢，可能就是嘴馋了， 嗯 嗯，有这种现象， 有这可能， 哎，有这种现象， 哎、对， 就是说你老吃一种东西，吃长了时间了，可能就觉得这味道好像就不一样了， 嗯， 哎，但是呢，这都是。我觉得是在我走过来的这些历程当中呢，这些小馆当中呢，这么一个， 嗯 啊，然后呢，我最想说的呢，就是咱们原来廊坊头条里头有一个刀削面， 嗯， 这个小馆，实际上我觉得，因为我起小就在那儿吃，为什么呢？因为您知道我是梨园行出身， 嗯。 有时候到剧场就跟着我父亲一块到剧场唱戏什么看去啊，出来以后呢，从大众剧场出来的，哎，到廊坊头条这儿就我们爷俩就来两碗刀削面， 嗯， 所以我一直对那个地方呢，我就觉得哪儿的刀削面好像也就那儿的好吃， 嗯， 小碗这个就是叫小炖肉刀削面，它就是快一勺炖熟了的那个猪肉吧，哎，而且还都是挺肥的。哎，那个小碗肉，据说这个馆子呢，解放前就有的， 嗯， 而且呢是咱们解放以后呢第一批大石栏地区公私合营的买卖，所以它的招牌上呢，上边、下边名字咱不写，但是上面总有一个“国营”两个字， 嗯， 哎，挺醒目的，哎，白匾上头是一个俩国营的黑字，然后是红的电匾，底下还有一串拼音字母，拼音汉语拼音，挺那什么，挺显眼。当时呢，在廊坊头条，那个地方呢，不是粮食店街， 嗯， 粮食店街、 啊、离廊坊头条也不远， 离廊坊头条紧邻粮食店街，这我说错了。啊，对，卖、 啊、 六必居 啊，六必居 南面 啊， 哎， 我以为您说的是天元酱园呢。 不，六必居的南侧 啊， 哎，这个地方，这个小炖肉呢挺好，而且呢它的味道，挺正宗，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山西风味啊，反正要一说刀削面就是山西， 嗯， 应该是山西的。 哎，这有一个标准， 嗯，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您说， 山西人吃刀削面有。肉在里头、 嗯、 这个都不算正宗， 嗯， 得有一个鸡蛋在里头，据说啊， 据说是正宗的， 要不然我就听错了反正我见的就认识的山西人就跟我说，说你人家吃那个刀削面里面要是有那个鸡蛋的话，那一定是正宗的。好，咱们继续说这个苍蝇馆子， 嗯嗯嗯， 刚才呢只不过是热了热身， 嗯 啊，这个也就是给您上点凉菜，杜老师那大菜都在后头啊，利用这么点时间呢，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苍蝇馆子的由来。 哎， 我不是说人外地啊，外地人哪儿都有这种小馆。北京的餐饮行业啊，要按过去说呢，其实就是一大一小，大就是大饭庄。 嗯， 啊，刚才就是之前我说人家这个行业做的买卖做的越来越大，就要起楼啊，什么平地起楼，天下第一楼，你们不是说了吗？那个办那烤鸭店。啊，这挣了钱了，咱得盖一个过街楼， 对， 把对面的那铺面也给它盘下来，啊，这起楼，这是大饭庄，大饭庄下头就是小饭馆、小饭铺， 北京有意思，中型的饭馆，也不是没有，但是呢很难成为气候。大饭庄子，哎，人家这个啊很有档次，哎，这要是请客呀，有个什么应酬之类的，包括过去呢民国的时候，这都是大饭庄子。 对， 小饭铺呢就是那个胡同里头各种各样各种风味的小饭馆。 对， 我说呀，大饭庄子当然也靠质量，这肯定的，但是更多的很大程度大饭庄子靠名气。 对， 小饭馆所谓的苍蝇馆靠什么呢？靠味道。 对， 就靠这个。 对， 哎，你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因为这之前呢，因为这个刚才您说的公私合营啊等等原因吧，哎，小饭馆好像它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似的。改革开放以后，反正我印象当中啊，北京开始逐渐的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小饭馆。 嗯， 也不是说都能开得下去，没说吗？你这个靠不了名气啊，说门口戳个牌子，我们这祖上是干嘛的什么之类的。说实话啊，反正大伙儿也就看看，你要论吃，就是真正大伙儿对你有忠诚度了，那一定是味道。 嗯，对， 你说什么都不好使。 对对对对， 哎，就是为什么小饭馆有的那地方，哎呀呵，堆着人，啊，这好多晚了在门口待着，现在也是，您不信，到有些就是咱就不说了啊，什么网红的那饭馆门口，有的那门口就在边上，门可罗雀，就是没人。 对。 他就是没人，靠的就是味道。 对， 当然你说有宣传，宣传那是一个方面，而且那个难以持久。你就是给北京话叫煽乎吧，宣传煽乎完了以后，人可能这段时间来的人挺多的，过后呢一看这不行，这味儿这差点意思，人不来了。哎，所以这个小饭馆就靠味道。 对， 啊，所以你要说这小饭馆，我有印象的啊。要有点传统的，这就不算做广告了，因为大伙都知道。 嗯， 西四包子铺 啊， 您刚才说到新街口吗？ 对， 新川凉面。 哎，对对对对对对， 说他多少年维持5块钱一盘。 嗯， 说这个价格实惠，嗨，那看怎么说，那一小盘，你要说你是大肚汉，那肯定吃不饱。 对对对， 哎，但是人家就这价格本身也是一种吸引的方式。哎，就是我就给您的，我反正我印象当中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小饭馆。 嗯， 我多少年前我看过一个电视报道， 嗯， 就是改革开放在北京起照的商业执照的第一家饭馆。 嗯， 啊，人家那个说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具体我不说了啊，好像东城区，我要没记错的话，就是哎，他们是第一家，那个都是小饭馆，都是自己家里人一块办的。 对， 啊，行了。这个时间交给杜老师。 哎，现在这些小饭馆现在其实还很多。 嗯， 您听过还有一种咱们北京的小饭馆叫二婚铺。 啊，我知道。 对，解放前很多。 听相声。 对对对，您看那茶馆里头就有表现过。 啊， 其实他的二婚铺呢，有的呢，就是酒馆。 嗯， 带点简单的炒菜，然后带点大陆的什么面条饺子。 这我。算是向您咨询或者请教一下，这二婚铺跟那个大叫什么大酒缸，是一码事吗？ 可能差不多 啊， 其实就是差不多。它就是什么呀？酒馆要是纯酒馆就不带吃喝， 嗯， 就不带什么面条，不带这些东西，就是纯酒馆。带上这些东西，简单的炒菜啊，当然也没有什么，那可能板上就写着俩或者仨， 嗯， 这是简单的。也可以下酒，也可以待会儿呢您来个白皮面，把这个菜往上一浇，就能当面吃。 嗯， 哎，这样叫二婚铺。 嗯， 您还听过您这看话剧看茶馆 啊？茶馆 里头有个烂肉面。 烂肉面， 哎，这个我还专门在北京找过这个烂肉面， 现在没有了吧？ 还真找着了。头有四五年吧，还真找着了这个烂肉面。哎呀，人家也是藏在一条胡同里头，在咱们东城藏在一条胡同里头，就在居民院里头，自己那么一间小房子，这间小房子说大了也就12米，外头 接了那么一小间，也就是四五米那个样子， 嗯， 就这么一小间，哎，专门就是几种面条，其中有这烂肉面， 嗯， 他写的倒是挺那什么，家里头好像是在齐啊，是怎么怎么着吧， 嗯， 当然这是一种宣传东西，四周围还贴着茶馆的剧照，因为这个烂肉面，北京人听烂肉面，现在尤其咱们年轻一代的听烂肉面，好像基本都是从茶馆那儿听出来的。您见着第一场茶馆 啊，我是这 是吧？ 是啊， 基本上都是从那儿听来的，所以他那儿贴了好些茶馆的广告，里头就是有点烂肉面，有牛肉面什么的，有就这么几种面。早上11点半开门，到下午1点半关门。 啊，就卖中午这几， 哎，晚上好像是5点半吧，就卖到7点半 啊， 哦，就卖这俩小时， 嗯， 这一天， 啊， 我上午俩小时，晚上俩小时， 嗯， 里头就四张桌子，那个长条的小方桌，就这么四张桌子，可是呢，说实话，人老是满的，哎，这就是我就说这种东西，它就是靠这个，一个是这个烂肉面的这个广告，好像是大伙儿听过茶馆这个东西。当然， 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多数人去吃呢， 嗯，还是味道。 指望的是两样， 嗯， 一个呢是味道，再一个就是价格。 价格适中， 啊， 适中， 对对， 哎，价格适中。 但是您得介绍介绍，他那烂肉面是怎么个意思？ 嗯，这烂肉面， 这烂肉面我也考虑了， 嗯嗯嗯， 是肉末面呢？ 不是， 还是什么汤面呢？还是就炸酱面把那个什么里头那肉拨楞出来，还是怎么着啊？ 这个呀，其实我还是，做过一番，问了问有这些行家， 嗯， 还有的对这个吃上比较懂得的这些朋友们， 嗯， 这实际上是原来是什么呀？炖肉搭出去的那个肉块，剩下锅里的那个碎肉，是饭馆里头不光是猪肉炖猪肉，包括炖牛肉， 嗯， 把这两种肉啊搁在一块，这个碎肉渣子剁碎，再加刀呢再剁碎了， 哦， 用那个老汤，就是人炖肉的汤，然后加上这些碎肉，然后呢把面呢煮出来，往碗里一搁，把这个肉汤和这碎肉往上一浇。愿搁点那个葱花啊，搁点香菜，你搁一点，你不愿搁呢就不用搁， 嗯， 因为北京人原来像吃卤煮什么的一般都不搁香菜， 嗯， 这是现在了，可能口味也进化或者怎么着了， 嗯， 现在要加一些香菜调调味儿。其实原来吃老卤煮没有香菜这么一说， 嗯嗯， 这个也是一般的呢，就是搁点葱花往上一浇，哎，一吃，这就什么肉多点什么肉少点都无所谓 啊，对对对， 都剁碎了。 对， 为什么叫烂肉面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便宜的老百姓的一个吃食， 嗯嗯， 哎， 就是拿这个来充饥果腹。 哎，对对对， 啊， 但是能吃上这个的也算都是很不错的了，就是说他起码他的这每天他得挣着钱 啊， 他才能吃这个东西呢。 啊，对对对 对对， 那个茶馆里头啊，他这个烂肉面是干嘛的呢？ 嗯， 是给这个两户人家啊， 嗯， 说是因为这鸽子产生了纠纷， 嗯， 本来呢是说白了北京话叫茶架 啊，对， 本来是各找了一帮打手准备打架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这边呢这黄胖子给说和事儿，说和成了， 啊，对, 对, 对, 对， 黄胖子呢他肯定居中，他不能白干这个， 对对对，他 两边是得给他钱， 对, 对， 给他钱呢他作为回馈， 对， 你们这哥几个来打架的，打架的也不能白来啊，那么这样的话今儿架没打起来， 嗯， 哎，那这样我请大家吃烂肉面，一人一碗，嗯， 对对对对 对， 哎，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他那个里头，你看茶馆里头预备这些东西都是给那些喝茶的， 嗯， 时间大了聊得挺好不愿走了，中午 那，也有这样的， 来就在这儿吃吧， 啊，对对对， 吃就一人来碗面。 这个大酒缸啊， 嗯， 是这样，这个我是确实没经历过啊， 嗯， 看人电视剧里面有这大酒缸呢，是干嘛的呢？就是纯粹就是你喝酒的地方， 嗯， 啊， 对， 其实这里面严格意义上说呢，人家不搭着卖饭， 对， 就是你这个叫什么主食啊，啊，干的东西吧， 对对对对， 不卖。但是你要说非得吃不可呢，他可以在后头给你来一碗。 对， 啊，这个 也有的可以上旁边给你叫去， 啊，给你叫去，给你端一碗过来， 端一碗 啊，这都好说，好商量。 对， 特色的这种小饭馆。但是现在呢，这个因为过去那个饭馆里头啊，确实如您所说，菜北就是北方啊，严格意义上说，你就是吃面食的， 嗯， 饭馆专门卖这个面条的，什么馒头包子的，同样可以卖酒。 嗯，对， 我就在一小饭馆里面，真是亲眼得见，对面一大叔， 嗯， 那时候我还小呢，好，我都看傻了，人家嘿，热气腾腾的一碗是什么面给端上来，打这怀里面掏出一小酒壶，把白酒直接倒的。这面条里边就这么吃，哎呀，我说这真行这个。后来我看电视剧那大宅门里头，哎，有说那吃着面条还把酒往里面倒。 对对对， 我们家里人说这不可能，我说别，我亲眼见过，就这样的。啊，当然这咱不提倡啊。 对， 这个不要酗酒啊，就是你就是酒馆也。 他也不是酗酒 啊， 您说的这个吧，他是好像有这么一批劳动人，您比如说是赶车的或者拉座的， 啊，他就是累， 他累。他拿这个解乏， 啊， 他走到哪儿拉哪儿，哎，掌柜的来二两，一周就走了 啊！对对对， 他也不是 啊，并不是那种饮酒无度， 他没那时间在那儿好弄两瓶酒在那儿，他没那时间。 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过去这个这是旧社会劳动人民辛苦， 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就是 对， 上海啊， 嗯， 也有类似这种小馆子， 是 小饭馆， 是， 哎 是。 这个那个面条啊什么这，刚才您说那面条说，他， 嗯， 那个屋里头就四张桌子，要是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这房租付得起，能挣钱吗？能养活一家人吗？真能！我这个专门问过上海的朋友，因为上海这种小面馆特别多， 对对，您 翻台率特别高， 是。我去年还专门找了这么一个小饭馆 啊， 就吃面条的，那叫什么？上头搁一片肥肉 啊， 那叫大肉面， 大肉面啊， 哎，人家就是什么？我说您这个一间半房，我说就吃这个，人说了，这就是我们家的祖产，好几辈儿了，就在这小胡同里头。 嗯，不，他就不是，他这房子是他租的， 嗯， 过去叫吝啊，这吝的吝， 嗯， 的房，吝的吝的铺面，他也能挣钱，人家给他专门算过，说你这一碗面，你大概你这个成本多少，利润多少？ 对。对， 他这个翻台率，哎，就是这个顾客啊，如果你这确实做的味道地道，包括周围上海商业城市有很多的那个写字楼啊什么之类的，那上班族哪有时间好到食堂坐着吃饭去啊？ 对， 是吧？所以说呢，那要这么着的话，人家就街边这个小面馆跟着吃， 嗯， 啊，他这一碗面呢，如果你要再带点菜，他还给你上个浇头什么之类的，哎，这挺好。再带一瓶饮料，这就行了。这 那十来块钱 打发了。 我吃那十来块钱一碗面，说实话，带那块肉还挺大， 挺大的。 是， 而且那肉厚的。 对对对对， 他那个大肉面那肉真是， 但人炖的倍儿烂乎 啊 啊，这都卤的，他叫 卤的， 对， 对带点甜味 儿。哎，对对， 哎， 就倍儿烂乎。 同样的苍蝇馆子，我是在重庆，那还真是一家三口，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老头老太太。这个有的炒一个炒菜，一个是给什么什么端呐， 啊， 什么之类的。 啊啊， 那个小 一家人 小姑娘负责招呼客人， 啊， 往里招呼客人。 一家人 那屋里面，他还真都不是那饭桌，那个座椅，他是那个小桌子马扎儿。 哎嘿， 但是啊，他那一屋子大概摆了得有小十张桌子，每张桌子都有客人。人家你看人家这上年岁老头老太太一小姑娘，这行不行？真能供得上？ 人家就是一个。就是老头老太太，人家自己家里的怎么吃，人家怎么做， 而且很神奇。 嗯， 你这菜，你这一盘上来，你吃的差不多了，准就 第二盘就来了。 哎，对对，就在你快吃完，要吃完没吃完这功夫，第二盘给端上来了。然后等你这要的菜都吃差不多了，汤上来了。哎呦，我说太神奇了，这服务太到位了。 做的红火的呀，从小到大的这些馆子。他都有一些降人的地方， 没错，您说这太对了。 都一个，要不是服务，但是你光服务好不行。 不，服务好不是好多那拜年科。 对对对，有好多啊，人家还是拿纸，这叫货叫人点手自来吧。 对，没错，没错。行啊， 哎， 这个通过跟这个秦孩啊，秦孩前辈， 咱们互相聊， 不能这么说啊，我 不 怎么能叫前辈呢？ 对对对， 我又不是干这个的。 哥俩， 别，您客气了。行了行了，感谢杜老师， 嗯， 啊，顺祝您和家人新年快乐。 哎，同乐同乐， 哎， 同乐。 行嘞，就这么着。那么接下来呢是咱们的整点快报，您继续听。 朝暮